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一。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尚还不错，有利于周一早高峰的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傍晚前后山区有出现阵雨的可能，请大家注意防范。夏秋之交，昼夜温差加大，早晨气温偏低，上班上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以免受凉感冒。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在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尚可，有利于交通出行。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预计本市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及大风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路段、京城高速黄岗桥以及京城主收费站、京藏高速回龙观站收费站到清河大桥、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上地桥路段、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通烟高速到西马庄的收费站，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路段，请大家注意避让。北大红楼里的老师们，今天是教师节。从蔡元培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朱熹祖等大师，他们都在北大红楼留下了他们教书育人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北大红楼里的教育家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在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进门，可以看到原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半身塑像。您知道蔡元培是哪里人吗？ A. 浙江宁波人， B. 浙江杭州人， C. 浙江绍兴人。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北大红楼哈。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北大红楼现在的这个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进门就可以看到原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半身塑像了。那您知道蔡元培是哪里人吗？ A 是浙江宁波人， B 是浙江杭州人， C 是浙江绍兴人。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巴西国家博物馆的大火引发了全球对文物消防安全的关注，国家文物局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文博机构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强化安全措施，全面管控各类火灾诱因，增强火灾预防和灭火救援能力，预防和遏制文物博物馆单位发生火灾事故。各位朋友去博物馆也要注意防火哦。 来看看展览展会方面，第三届中国北京园林园艺景观苗木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开展。这一届苗博会参展种类达到了120多种，参展规模达到了5000多平方米，共有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15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接待专业参观人数5000人，实现交易额1亿元。从今天开始，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对公众开放了。这个展览是在5000平米的场地里，用乐高砖搭建了80多个1:1比例的动物模型，大型乐高池引领大家去关注80多个世界濒危动物。观众们可以通过绝妙的互动体验去探寻濒危动物的生存现状。高文收藏名家提拔汉画像砖拓片展在北京山水美术馆进行中。本次展览是山水美术馆继今年3月举办中国汉画大展之后的第二场汉画展，展出近120件名家提拔的汉画拓片作品，88件汉雀瓦当以及部分蜀绣形式的汉画像砖。展览将持续到9月28号，汉画被称为汉代的百科全书。高文先生作为汉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是考古鉴定收藏界的泰斗。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文化旅游摄影协会主办的伟大成就历史巨变专题图片展在北京汽车博物馆进行中。图片展广泛甄选全国各地具有代表意义的历史照片，以今昔对比的形式客观而真实地记录了40年来的历史进程。来看看收藏方面，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本是迎来了婚庆市场的消费旺季，购买金银首饰的市民们逐渐多了起来，金银首饰的新品也集中呈现。昨天蔡白首饰和国际铂金协会联合发布了黄铂金融合工艺视频，因为铂金和黄金的熔点相差700度，将两者融合一直是珠宝生产工艺领域的难题，而这次发布的叫做派密的黄铂金视频实现了两种材质的无焊熔接，喜欢黄金工艺的收藏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打算自驾去山西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山西全省范围内1000多条高速公路的出口车道都已经实现了通行费的移动支付。目前支付高速公路通行费可以使用的移动支付方式包括微信、银联云闪付、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掌上生活等手机 APP。 驾驶员在进行移动支付时，先将交通卡交给收费员确认收费金额后，对准扫码设备即可实现支付。日本关西机场的航运还会在本周有持续的影响。关西机场是旅客吞吐量第三大的日本机场，受日本台风飞燕的影响，机场跑道、停机坪以及航站楼等设施遭到海水倒灌，机场4号下午起关闭，1号航站楼有望在一周内恢复使用，不清楚何时能恢复全部的国际航线。关西机场正在讨论由附近的大阪伊丹机场和神户机场每天分担70个航班的可能性。埃及文物部门当地时间8号在首都开罗南部地区为埃及古王国时期的一座古墓举行了开放仪式，这是古墓从1939年被发现以来的第一次对公众开放。古墓主人名叫梅鱼，是古埃及第六王朝末期担任大臣。墓室的壁画上有墓室主人在丛林狩猎和钓鱼时的场景，其壁画展示了收获、烹饪和杂技舞蹈等场景，这类壁画在第六王朝之前没有在当地出现过。你平时会懒得洗衣服吗？针对现在一些年轻人懒得洗衣服的现象，联合利华公司推出了带有除菌、去味、除皱功能的新型干洗喷雾剂。这种衣物新型干洗喷雾剂中加入了一种名为织物变硬分子的材料，能够让衣服重新塑形，去除褶皱。目前这种干洗喷雾剂在英国网上销售，一罐250毫升的干洗喷雾剂可清洗25件衣物，售价7.5英镑，约合66元人民币。网络销售平台易贝网加强了打假措施， 推出了二手名表鉴定服务。这项服务已经在美国及英国、欧洲等国家投入运行，已有劳力士、百达翡丽、欧米茄、艾比、百年灵、沛海纳、沛纳海等30多个奢侈品牌的近7000块手表获得了保真标签。易贝网承诺，如果买家收到了保真手表后发现是假货，易贝网将全额退款。人们应该都认为是鲨鱼是纯粹的食肉动物，但是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最近发现了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种鲨鱼不仅要吃肉，还以海草为食。这是世界上第一种获得确认的杂食性鲨鱼。这种鲨鱼叫做窄头双髻鲨，是一种常见的小型鲨鱼，广泛分布于东太平洋、西大西洋以及墨西哥海湾的浅水海域。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今年本市将于9月15号全民国防教育日这一天，在五环路以外区域进行防空警报示鸣。今年示鸣防空警报的信号有3种，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鸣响，从9月15号10点到10点23分，每种警报间隔7分钟，先示鸣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再示鸣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最后示鸣解除警报，异常音连续鸣3分钟。市民应注意辨别防空警报信号，不需采取任何措施。宫颈癌疫苗陆续在国内上市，掀起了一股疫苗热。有专家提醒说，女性接种宫颈癌疫苗千万不要过分迷信宫颈癌疫苗的型别。 HPV 是人乳头状瘤病毒英文名称的缩写，而16型和18型这两个亚型 HPV 病毒是造成宫颈癌的主要原因。目前上市的2价、4价、9价3种疫苗都能够预防，如何选择要看个人的年龄、经济能力和生活习惯，没有过分的必要去迷信疫苗的型别，越多效果越好。专家还提醒，女性即使接种过疫苗，也要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的筛查。今天是第16个世界预防自杀日。本市今年将以天通苑和回龙观两个大型社区为试点，建立社区心理健康教育基地，培训社区心理健康守门人。第一批对30名来自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临床实践，未来力争实现每个家庭都有一名心理健康守门人。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上线发布，公众可以随时随地免费访问。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的一大亮点是红色文献专题数据库，平台推出了近200种红色文献，其中既有抗战时期各根据地编印的图书，也有红色中华、解放日报、晋绥日报等著名的红色报刊。天坛公园近日起开始向全社会征集天坛百年老照片和摄影作品、文创设计和实物作品，邀请市民游客参与。征集完成后，优秀作品将在官网、微信上进行发布，并且根据实际对部分优秀作品进行文创产品开发。老照片和摄影作品征集时间持续到10月10号。来看看电视方面，中央电视台系列纪录片《中国首座》第一季《木座》将于9月10号到14号每晚的22:09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中国首座》第一季《木座》讲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在生活生产中与木头的那段缘分，试图通过表现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揭开一段段中国人与木头的故事。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子昂，今天是教师节。首先呢，我要在这里代表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组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说到教育，我们一定会说起北大红楼。有人说，没有当时北大的红楼，就没有后来的五四运动，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杨昌济、朱熹祖等大师都在北大红楼留下了他们的教育理念。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北大红楼里的教育家们。为您有幸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北京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研究馆员刘静，欢迎您。 啊，谢谢。 说到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哈，有一个名字可能大家还是更熟悉，我们也刚才说到北大红楼啊，这里原来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旧址，是这样的吗？ 啊，是的。说到这个北大红楼，它是1916年由当时的北大校长胡人元与这个比利时的怡品公司签订协议开始修建的，然后是在1918年建成，到现在正好应该是也是9月份投入使用，正好100周年，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意义也是非常的重大。在1918年它投入使用，一直到1952年就是中国这个院系改革，北大搬迁到现在的这个燕园这一块，中间这个北大红楼一直是作为北京大学的这么一个就是学校的这么一个部分吧。当然中间也可能有一段时间是比较黑暗的，就是在日军侵华的时候被占领，用来作为一个新兵司令部和一个拘留所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就是在漫长的几十年的这个过程中，它一直都是这个北京大学的就是第一院，也是文学院，也有一段时间也做过校部，是这么一个一个存在吧。 对。当时之所以是成为了这个北京大学的校址啊，跟这个蔡元培先生是不是也是分不开的呢？ 因为蔡元培先生是1916年底接受的任命，1917年1月正式到北大任职，当时红楼应该已经在修建的过程中。但是呢，这个红楼最开始应该是用来作为那个预科生的寄宿舍，就是用来做宿舍的。然后但是建成以后，它的使用却是用来做图书馆、教室和校部的这么一个用途。所以蔡元培先生在这个红楼的这个功能的改变过程中应该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是这样哈。刚才刘静也介绍过了哈，这个北大红楼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旧址了哈，也是今天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那今天我们说了是教师节，我们也要来说说北大红楼里的这些老师们、教育家们哈。其实当时北大红楼真的是云集了很多教育家，在刚才开头的时候说了很多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了。现在咱们的纪念馆里能看到当时这些北大教授的足迹吗？ 我们这个展览的有一个基本陈列是新时代的先生，主要也介绍了就是五四时期的一些先进分子，其中很多都是这个北大的老师，首推是这个蔡元培先生，就是因为他的到来，北大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的一个大学。他对北大进行了一些就是体制上的一些改革，延揽人才，然后他秉承的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这么一个精神。在他的这个精神的指引下，他招聘了这个陈独秀，是当时的文科学长，然后在陈独秀的介绍之下，又延请了这个刚刚从美国毕业的这个胡适先生。然后等于是当时胡适才27岁，然后刚刚大学博士毕业，所以还在美国就接到了这个聘请吧，也是非常难得的，说明他们对这个人才的需求是不拘一格的。然后在这个还有就是当时北大还有一些旧式的这些老师，比如说像黄继刚、黄侃、刘师培，还有这个陈汉章，这些人他们都是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一。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上还不错，有利于周一早高峰的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傍晚前后山区有出现阵雨的可能，请大家注意防范。夏秋之交，昼夜温差加大，早晨气温偏低，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注意适当的添衣，以免受凉感冒。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在白天是多云，傍晚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在夜间多云渐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三天本市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及大风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02，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东部城区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双桥到大蚌桥、京哈高速、广渠路、姚家园路都是5环到4环，而西部城区是莲花池路、莲石路一线、5环到2环、复兴路、万全路路口到万寿路北口、复石路5环到4环。北部城区京藏高速德外大街一线、5环到2环、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南部城区京开高速蔡户营南路一线、新发地桥到蔡户营桥，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持续车多，请大家小心慢行。北大红楼里的老师们，今天是教师节，从蔡元培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朱熹祖等大师，他们都在北大红楼留下了他们教书育人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北大红楼里的教育家们。蔡元培先生诞生在浙江绍兴，曾任北大校长，革新北大。1917年1月4号，中国教育史上重要的一天，北大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敬等待新校长。蔡元培从车上下来，众人纷纷行礼，只见他一反历任校长的目中无人，脱下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一上任，蔡元培便发表了就职演说，将一所大学存在的意义说得一清二楚。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至于学生，一言指出读书的目的，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一个办公室内，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您知道这个办公室是谁的办公室吗？ A. 李大钊， B. 蔡元培， C. 鲁迅。好的，听众朋友们，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出了，就是 C， 不知道您答对了没有。而第二道题也已经是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就是1920年的10月，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一个办公室里，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您知道这个办公室是谁的办公室吗？A 是李大钊的， B 是蔡元培的， C 是鲁迅的。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到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迎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天是教师节，代表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组在这里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北大红楼里的教育家们。为您有幸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北京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研究馆员刘静，欢迎您。 大家好。 在上一节节目当中，我们也对北大红楼的老师们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哈，说这个请到的老师可以说是各种类型的老师都有，在性格上和理念上可能会有着很多的不同哈。 对对对。 那蔡元培是怎么做的，会把这些老师们都齐聚一堂的，是怎么请来的呢？容易吗？ 说到蔡元培聘请这些老师们，最有名的一个就是蔡元培冒雪去请陈独秀。 哦。 因为陈独秀是在1915年的时候创办的新青年。当时叫青年杂志。 嗯。 然后呢 ,1916 年底，也就是蔡元培同意出任北大的校长的时候，他就觉得应该请一个能够帮助他在北大进行改革的这么一个有力的助手，所以他当时就去请这个陈独秀。而1916年底的时候，就12月，陈独秀因为要筹措经费继续出版他的这个新青年杂志，就到北京来筹款。然后在12月的一个大雪的一个早晨，蔡元培就冒雪到前门的一个旅馆去拜访这个陈独秀，但是陈独秀当时还没有起床，蔡元培就没有让旅馆的听差叫醒陈独秀，而是找了一个凳子在门口一直等到陈独秀起来，然后才跟陈独秀商议这个就是到北大任职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当时陈独秀其实并不是很想到北大来任职，因为他说在这个上海办这个新青年，因为他的出版什么都在上海。然后蔡元培的建议就是说把这个新青年一起搬到北京来，所以这其实是后来我们知道的一校一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节点吧，就是把这个新青年和北大结合起来，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就是能够体现蔡元培的这个虚心，延请这些知名人士的这么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梁漱溟是一个哲学家哈，他当时是报考北京大学是落榜了，但是呢蔡元培就是通过看东方杂志上就是梁漱溟发表的一篇文章叫《鸠园决疑论》，是对佛教的一个通过西方的理论对佛教进行了一些阐释吧，非常有自己的一个见解。蔡元培就非常赏识这个梁漱溟，然后当他知道这个梁漱溟报考北大落榜了以后，他就说这个梁漱溟当不了北大的学生，那我就请他到北大当老师吧。所以这个落考的这个学生就成了北大的一个讲师，他当时是在哲学系讲这个印度哲学概论，而且最后也成了一代大家吧。这个也是说明这个蔡元培的眼光非常的独到， 慧眼识英啊。 对，因为现在好像我觉得这种基本不可能，你要没有一个什么博士什么学历的，你要到学校当老师，就是小学估计也都比较困难。 是这样哈。刚才我们也是讲了讲这个请老师这样的过程哈，这是关于蔡元培先生的一些故事。其实关于蔡元培先生还有很多的这个甚至说有些传奇色彩的故事了哈。我们的听众啊，在知道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后，也发来了很多的问题或者说自己的看法哈。网友菊蛋就说呢，蔡元培先生在的北大是最好的北大啊，据说当时呢，蔡元培先生当上北大校长，其实是1916年刘元宏当时是当上了总统，向蔡元培发出了一封邀请，恳求他回到这个国内哈，出任北大校长。当时蔡元培据说是先回到了上海，还没直接来北京。然后他的朋友们都跟说啊，说北大太腐败，就形容是烂到流脓啊。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而有碍自己的名声。那当时的教育界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这个应该说主要是还是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我们知道是京师大学堂然后那个变过来的。然后呢在京师大学堂的话，就是当时这些学生都是叫当官的， 然后他们来上学都会带一个听差，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听差会说老爷上课了，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完全是把这个上学当成一种晋升的一个渠道，而且就没有想要好好的做学问，而是向上爬的这么一个过程吧。然后老师也是不好好上学，就是各种读那个就是儒家经典，一些封建的一些糟粕就在学校里边非常的浓厚。而且就是当时就是北京的这个窑子有一个两院一堂这么一说，两院就是参议院、众议院，堂就是大学堂，也就是说这些学生们没事儿还老去逛什么八大胡同什么的，这些就是当时对，所以是在学校里的这个风气是非常腐败的，就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学校的这么一个氛围。 是这样，那确实是这么听还是很严重的哈。那蔡云培之前我们也在这个预告里说过哈，互动里说过，说他上来以后的就职演讲当中也说了，大学不是衙门啊，更不是文凭的受饭机。有这个理念的蔡云培先生在当时的北大应该是做了很多的革新的哈，一番整顿，具体有哪些主要的措施呢？ 蔡元培他就是因为他在就职的典礼也说过，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一个地方，他就是跟那个做官呀，就是求富贵呀，这些事情都不应该在大学里边产生，所以他在大学就是提倡教授治校，他成立了一个这个就是评议会，就由这些教授们来就是决定是财政或者是学校的人事制度，这些东西都是由教授们就是来统一进行那个就是管理吧，就等于不会由那个行政命令来决定这个学校的这些发展的情况。那如果要，而且这些教授大部分都是蔡元培延请的各界的这个开明的人士，然后他们的一些理念也都与这个蔡元培比较那个符合吧，就是在这个学校的管理啊风气上就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他通过这些教授与他等于齐心合力的进行一些学科设置，然后一些人员的聘用这块进行了一些改革的话，就是对北大的这个新的气象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是这样哈。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北大红楼里应该是关于蔡元培的展品应该也很多吧。那要不要也该来跟我们大家推荐一下，有哪些展品可以看出这些教育的改革呢？ 在我们这个蔡元培的这个展厅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像一个选票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实际上呢就是文科的一个教授选举这个教授会的一个主任的一个选票，其实非常简单，那个选票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就是每个候选人他的被投票的这个人数的一个小票，然后上面用那个像井字一样划的那个笔画，就像我们现在是划正字，当时是那个就四条竖然后一道横这么一个来统计这个候选人的票数，所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看的时候它确确实实是当时在进行各种选举的任务。因为我知道李大钊，我们在馆里边有一件李大钊的一个手记，他写的内容就是举马叙伦为主席，然后这个具体的因为这个是一件单独的一件文物，然后具体是做什么主席什么的，这个可能还得再研究。但是就是这种大家公平的推举然后投票，是对于这个学校的这个事务的管理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因为不是那种一言堂啊，也不是说命令式的，就是所有的教授们都能积极的投入到学校的管理，对学校的进步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是一张照片，就是照片上是三位女生，他们是王澜、西珍、扎小媛。我们知道北京大学以前是没有女学生的，这三位女生呢应该是北京大学第一批招收的女学生，其中 第一位是这个1920年2月，就是被蔡元培批准到北大哲学系做旁听生，当时还只是旁听生的王澜。她应该是就是北大第一位那个入学的这么一个女学生吧。 嗯， 这在当时就是男女同校也是开社会风气之先的，因为之前不是男校就是女校，我们知道女校有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嗯， 但是男女同校在当时来说也是挺不容易的。 是哈。 嗯。 这是很多的这个背后的展品背后的故事啊。我们的网友小狐狸白说，我看冯友兰笔下的蔡元培啊，是温润如玉，有书生之气，君子之风，教化于无言啊，还说到向教职工鞠躬，还真的蛮有大师风范的。其实蔡元培不只是在教育上的改革啊，在当时的很多的这个论及私德的话，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的这个个人的人格魅力的举动啊。可不可以说出一样的？ 嗯，因为蔡元培他自己他就认为私德不修祸及社会， 哦， 所以他对他自己的这个私德要求是很严的。 嗯， 因此他在他当校长的第二年，在北大组织了一个叫敬德会的这么一个社团吧。就是敬德会它有三等的会员，就是甲乙丙三等。甲等会员就要求不嫖不赌不纳妾。 嗯， 然后乙等呢，就在这三条的基础上，再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丙等的要求是最严的，他是在这五条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 嗯 嗯，就相当于丙等是最高等级，也就是八戒嘛。 对， 然后 还有这个食宿的要求哈。 对对对，我们觉得这个。不抽烟不饮酒，对，不吃肉有点那个，一般人就是很难做到。当时可能也就只有李时珍和梁漱溟是丙等会员，就是还是以甲等会员最多，大概有400多人。 对， 就是说明北大的这些教授在这个还有学生在这个蔡元培的这个带领之下，都纷纷的加入这个敬德会吧。 嗯，是这样啊。我看这个还有一条说是不准打麻将，不准打牌，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不赌嘛。 嗯， 这个麻将和打牌其实是赌的一条。 对， 嗯 啊，也是做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啊。但也正是这样的严格的治学之风，以及自我的这样的修养的进阶的这样的要求，可能也是让他的改革更加的成功了。 对， 让中国的教育改革是更加的成功了。那我们也在聊这些的同时，别忘了我们还有互动的部分，我们再来把第二道题听一下。 北大红楼里的老师们，今天是教师节，从蔡元培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朱熹祖等大师，他们都在北大红楼留下了他们教书育人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北大红楼里的教育家们。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一个办公室内，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您知道这个办公室是谁的办公室吗？ A. 李大钊， B. 蔡元培， C. 鲁迅。 好的，第二道题我们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就是在北大红楼的一层东南角的一个办公室中，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是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那您知道这个办公室是谁的办公室吗？ A 是李大钊， B 是蔡元培， C 是鲁迅。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了蔡元培作为校长的故事啊，但我们也可以接下来再说说这些名师们的故事。网友刘琼说，我单位组织过去红楼，当时看有个名单列出的是文科在任的这个任教的部分教授和讲师的名字，还有他们的课程和月工资啊都有。仔细看看里面可都是我们这个平时生活中经常谈起的这样的这个那个时代的牛人呢。这里面文科的学区我们都知道，刚才也说过陈独秀是其中的一个，应该也是文科的学长啊，文科的这个就是这个学长，不是这个学长和学弟 啊，对，学长其实有 类似于主任的， 对对对， 啊，是这样的一个职位哈，其实就是中文系的主任，可以这样说。 不是，当时 北大的文科是分了四个系的、 嗯、 四个专业，就是中国文学系、中国哲学系、中国历史系和英语系。 哦， 所以还是跟大家理解的那个中文系它其实是更广一点。 嗯，是这样哈。刚才我们讲了讲这些这个老师们都是怎么被请过来的哈。那这些老师们请过来以后教书的时候他们都顺利吗？有没有什么故事啊？ 就我们知道这个胡适是刚毕业、 嗯、 就到北大来讲课，而且当时他很年轻，27岁，当时北大很多学生的年纪可能比他都要大，而且他就是因为他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比如说他当时在哲学系讲的是那个中国哲学史、 哦、 然后呢像以前的老师比如说陈汉章什么的讲中国哲学史就从三皇五帝就开始一直讲讲讲，可能一个学期还在讲三皇五帝，然后呢胡适一讲呢就抛开了这个，就虞舜汤他直接就从周宣王开始讲、 嗯、 所以当时很多学生听了以后就觉得诶这个路子不对呀。然后当时顾颉刚是哲学系的学生、 嗯、 他同宿舍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当时的学生领袖吧，就是傅斯年。 哦， 而且傅斯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天才型的一个人物，他是黄侃的高徒，就是黄侃对他也特别喜欢，然后他对于这个就是从小也是诗书传家的这么一个人物，他的那个学问很深，然后顾颉刚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这个胡适这么一个老师，然后同学们好像说他讲的不行要把他赶走，然后就让傅斯年去听一下。傅斯年去听了胡适的课以后呢就跟大家说这个胡适吧书读的不多，他可能因为胡适他在国外就是对于中国的经典可能没有他们这些传统的这些人读的多，但是他的路子是对的，说你们不能闹事。好，所以这个傅斯年就在胡适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一回他的这个就是保护者吧。 差点这个胡适就被在课堂上被赶出去了。 对对对，被轰下去了。 我们刚才说这个胡适，其实确实胡适留下的故事啊也是非常的多啊，在北大红楼里，网友罗先生就应该是有所了解，他说我觉得胡适很喜欢管闲事啊，据说还帮这个学生追女生之类的哈、啊、感觉是很热心，是这样的吗？ 就胡适这个人，他那个我们都说胡适是一个好人哈、啊、大引号一个好人，他就是一个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愿意帮助人呀，然后很谦虚，嗯，这么一个人，而且他的人缘特别好，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追女生这个事儿，我知道是当时他在中国公学当校长的时候，那个沈从文，当时是中国公学的一个老师，然后呢，有一次他就看上这个女学生张兆和，然后当时惊为天人，这个沈从文就开始追求这个张兆和，但沈从文是从湘西来的一个穷小子、 嗯、 而张兆和是一个名门闺秀，然后沈从文呢就反正坚持不懈给张兆和写了1000多封情书、 哎、 但是呢这个张兆和呢就是一开始其实根本看不上这个沈从文，他就跑到校长胡适那跟他说这个这个老师怎么给我写了这么多情书，等于是他觉得不太好，就想要那个胡适干涉一下。但是胡适呢他其实非常欣赏沈从文，他说这个人虽然书那个就是还是很优秀的一个青年吧、 嗯、 他就在张兆和这儿就是说了很多沈从文的好话，所以 想象的这个不太一样。 对对对，他没有来干涉说老师不能追女学生、 嗯、 他反倒是替沈从文说了很多好话，反正最终也是促成了这一段姻缘吧。 嗯 嗯，还有就是我们馆里面有一件文物是那个赵元任和杨步伟的一个结婚的一个叫是通告一样的东西，其实是一封信，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把那个他们这个结婚的这个一些信息打印出来然后发给这些亲朋好友，但是没有像 传统的举办那个什么婚宴啊，也没收礼，他们不收礼。然后这个婚礼的这个见证人和证婚人呢，就是胡适。据说是有一天晚上，赵元任请胡适去吃饭。胡适其实心里他觉得，哎，有一点谱，他就带了一套《红楼梦变》，就是《红楼梦》他自己写的一个关于《红楼梦》的书。那就去了。果然吃完饭，那个赵元任就说他和杨步伟要结婚，想请他做见证人，然后胡适呢就欣然同意，并把他带的这个书作为这个贺礼送给了他们。所以也是就是说明这赵元任和杨步伟对这个胡适还是非常信任的。 是这样哈。我们应该也有很多展品在展现这些老师们的故事哈。我们刚才其实也说到陈独秀，这个我一直想问哈，陈独秀后来是在北京继续着新青年的这个创办哈，当时五四运动的时候，应该这也是一件大事哈，那在我们的展馆中应该也有相关的展示是吧？ 对，就是新青年杂志一直都是我们馆就是一些重点展示的一些展品。因为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的很多就是民主啊科学的这些思想的理念，它从什么地方来表现出来，其实就是发表在这个新青年杂志上的各种文章。就比如说陈独秀写的这个法兰西文明啊，还有一个敬告青年，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都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在当时社会上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 是这样哈。所以说我们也应该能想象到，就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哈，确实适合新青年继续在这创办下去。 对，因为在搬到北京来之前，在上海的时候，新青年是由陈独秀一个人主编的，也就是他在组稿，然后到北大以后就成了同人杂志了。 是的，我们也是在下一时段还能聊一聊他的这些同人。 好的， 我们进段广告。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紧张，身后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8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一。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尚还不错，有利于周一早高峰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傍晚前后山区有出现阵雨的可能，请大家注意防范。夏秋之交，昼夜温差加大，早晨气温偏低，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注意适当添衣，以免感冒受凉。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傍晚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在夜间是多云渐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预计未来三天本市都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及大风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北大红楼里的老师们，今天是教师节，从蔡元培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朱熹祖等大师，他们都在北大红楼留下了他们教书育人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北大红楼里的教育家们。红楼一楼东南隅有两间向西的屋子，是李大钊同志当年办公的地方。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藏书楼主任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机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讨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讨会。1920年10月，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来看第三道题，鲁迅还受蔡元培委托为北京大学设计了校徽，北大两个字组成了三个人的形状。您知道鲁迅先生当时在这里教什么课程吗？ A. 欧洲文学， B. 中国小说史， C. 中国文字史。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第二道题的答案也已经给出了，答案是 A， 不知道您猜对没有呢？第三道题刚才也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就是您知道鲁迅先生当时在北大是教什么课程的吗？ A 是欧洲文学， B 是中国小说史， C 是中国文字学。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教师节，在这里呢，子昂代表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组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北大红楼里的教育家们。继续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研究馆员刘静，欢迎您。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很多这个在北大红楼里的教师们的故事哈，也从这个他们的故事聊到了当今我们的展品啊。刚才我们的听众呢也是发来了消息说，他之前呢就去过这个北大的红楼参观，看到的展品当中就有当年出版的《新青年》，而且当初的阅览室还是原样的陈列展示的。当时《新青年》是专门有一个阅览室的，是吗？ 啊，不是《新青年》的阅览室，哦、我们复原的是叫第二阅览室， 哦、 是当年毛泽东在那儿工作过的一个阅览室啊、嗯。 也就是说，这个跟图书馆是有一定的关系吗？这个阅览室？ 因为红楼的一层它是 整个都是图书馆，就当时北大的图书馆。嗯，像说李大钊，他当时其实是北大图书馆的馆长。 嗯， 所以我们在做复研的时候，就是除了有一些在二楼的那个想挪下来让大家看的，比如说在那个蔡元培和陈独秀展厅里边，就是复原了一下他们俩的办公室，其他的那个楼里边的复原基本上还都是跟图书馆相关的。 啊，是这样啊。那一会儿这个图书馆的事儿我们可以再详细聊一聊。我们现在先从一层聊起吧，毕竟现在开放的是一层嘛。刚才我们在题目当中第二道题也说了，一层东南角的这个办公室里是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哈。 嗯。 刚才也公布了这道题的答案是李大钊的办公室。 对。 那在这里成立了这个共产主义小组，那李大钊的办公室在咱们的这个一层当中也是开放的一部分，对吧？ 对，他这个李大钊这个办公室吧，其实在60年代的时候，就因为李大钊在我党的这个重要的地位，他已经就是做过一些复原的东西。 嗯、 当时在文物局的这些人的就是安排之下吧，他们从北京大学的一些老的校工，就是当年曾经就是还在北大工作过的这些校工那儿征集到了很多的资料，然后访问了很多当时的学生啊，还在世的一些老师，所以这个李大钊办公室的复原是非常有依据的。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个52年以后这个北大就搬走了，李大钊他这个办公室肯定也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在60年代的时候，他们做的一个叫李大钊和毛泽东的一个复原的一个复原室，就是我们现在的李大钊办公室复原的这个房间。 嗯。 现在我们用的这些家具也都是60年代通过这个当时的这些人的考证，然后通过一些老人的回忆来进行的布置的。然后我们在02年开馆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变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红楼里边最原汁原味的一个复原陈列了。 嗯，是这样哈。 嗯， 当时李大钊的办公室，我听说还不只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所在啊，当时应该还是有一个意识，南北老师和学生们的思想的交锋地都在这个办公室里有过，是吧？ 对，因为我们看那个就是罗家伦有一个特别详细的一个回忆，就提到了李大钊的这个办公室。 嗯、 当时他们称这个李大钊办公室叫宝无堂。 嗯、 因为那个李大钊是北方人，顾炎武批评这个北方人叫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所以呢这个宝无堂就取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个屋子里边大家就是来了就谈，然后谈成什么样就是谈完了就走，然后说的都是想说什么说什么。李大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 这个、宝屋的宝字是、 吃饱饭的饱、 啊、 就饱食终日嘛、 哦、 吃饱了饭无所事事对，然后前面我们提到二楼的文科那个教员休息室、 嗯、 也有一个称号叫做那个哎，我想一想一下就过不上来了，我看一下啊。嗯、它其实是跟这个相对的叫群言堂、 哦、 也是顾炎武批判这个南方人的，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叫群言堂。因为二楼这个文科的这个教员休息，就是文科教员其实大部分都是南方人。 嗯、 就是当时也有人批判蔡元培办这个北大叫某级某系，就是这个意思，某级其实就指他们江浙一带的。 嗯， 所以呢这个群言堂说这个和这个宝无堂其实还真是非常的妙的。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李大钊他是图书馆的主任，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就是每次图书馆来新书的时候，大家都能在他这儿能先看到。 嗯， 我们那个在我们这个馆的陈列，就是李大钊办公室旁边就是一个登录室。登录室我们知道是图书馆进了新书以后进行那个登记编目的这么一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能看到新书的地方。然后呢登录室旁边呢就是著名的新潮社、 哦、 也就是像傅斯年罗家伦这些新潮社组织新潮社的学生们，他们和李大钊和这个 北京大学这个图书馆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就是他们能够时刻看到一些新的国内外的书籍，能看到一些宣传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书籍，因为李大钊也会有意识的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些进步的书刊看， 嗯， 所以在看这些书的时候，他们也是互相的讨论，互相的那个就是争论吧，就是把，因为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这个思想思潮特别多，有信奉这个无政府主义的，也有信奉这个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啊，唯识主义啊，新村主义啊，就是各种流派，各种的那个思潮都有人觉得对，所以在这个互相的这么一个争鸣争论的过程中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思想就是渐渐的深入人心，这也是李大钊能够在北大这个地方能够成立北方第一个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早期组织的一个原因。 嗯，真正的真理也是越辩越明了。 对，他要没有这个辩论的话，可能很多人就是觉得啊，我就信这个无政府主义，因为我们知道毛泽东在到北大做图书管理员之前，他其实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嗯， 他自己也在这个西行漫记里边回忆说，正是因为他有了北大的这么多半年的这么一个经历吧，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对，也是在这样的思想的交锋中得到了这个最终的正确的答案。 对对 对, 对、 啊。刚才从刘静的讲述了也能听出来，当时北京的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之间都是很敢于发表自己的这个看法的哈，而且呢好像还经常产生争论哈，这个互相还都起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外号哈，是不是当时老师们也是很鼓励学生们发表自己的这个意见和甚至和他们要进行争论的？ 对，因为他们这个老师之间他就是互相争论的， 嗯， 所以就是波及到这个学生之间也是非常，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学生们听着这胡适的课觉得不对，他们就想把他赶下去， 嗯， 就是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种底气，也有这么一种氛围吧，就是因为在蔡元培的这个就是兼容并包的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北大其实是一种新旧并存的这么一个状况。比如说我们知道黄侃，他是一个就是国学大家，其实是一个，但是呢他就很看不上胡适，他经常就是会在课堂上骂这些就是新派的，就是支持新文化的这些人。比如说他说那个胡适说这个写白话文痛快，然后呢他说那个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痛快的事情，说金圣叹就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情莫过于砍头啊，最快的事情莫过于喝酒，然后说那个胡适就应该喝醉了酒，然后伸着脖子等着砍头啊，然后他又还当面对胡适说，你就应该叫到哪里去，因为胡适其实是按文言的说法，就是翻译成白话文就应该是到哪里去，所以他就调侃胡适，所以这个老师和这个学生之间他们也是这样子，就是大家有什么自己的观点呀，就会跟这个说，也不管是那个对方是什么人这样子。 嗯，确实当时这么一听还挺有意思的哈，当时应该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师的故事哈，但是我觉得不只是老师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图书馆哈，图书管理员也应该是咖位很重啊，这个我们最熟悉的当年这个毛泽东主席就当过北大的图书管理员吧。 对对对，其实这个毛泽东在北大这段时间确实是对他的思想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的，因为他当时是为了湖南的这些学生去留法勤工俭学到北京来奔走的，然后呢他当时其实就是一个也不是什么学生，我觉得好像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奔走的这么一个新民学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是在北大 认识他原来的一个老师杨昌济，也是杨开慧的父亲。然后在杨昌济的这个帮助之下呢，就在这个李大钊的手下谋了一个职业，就是图书管理员。然后当时叫书记，其实就是登记一个来阅览啊这个的人，然后管 理书 啊，其实当时这个很多跟现在都不太一样。 对， 然后是管理15份中外报纸。 哦， 我们知道毛泽东其实从小就特别爱看报纸，他当时就是像在湖南师范上学的时候，他的那个钱大部分用来买报纸，因为报纸在当时来说是会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资讯和最新的一些思想。所以他来管这个第二阅览室的15种中外报纸，其中有英文的还有日文的，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这么一个职业。 对， 然后他还能够旁听一些著名的这些教授，比如说胡适的课呀什么。因为北大其实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他不限制这个旁听生。 嗯， 就是你要去听你就去听好了，只要不那个什么，不打扰他。 是哈。 嗯，所以他在这儿就是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吧。 嗯，是这样。那当时北大红楼老师还有哪些是刘静比较有感触的吗？今天我们还想再聊一聊的故事还有吗？ 嗯，其实我觉得说到老师，我们平时上学的时候总会觉得这个老师讲课怎么怎么好啊，就是风度翩翩呀，然后那个口若悬河这种的。我记得当时好像就是北大的这些老师讲课排名，胡适应该是排在第一。 嗯， 一个是他的这个风度比较好，还有就是他这个口才也好。我们知道胡适他是在美国留学回来的，而且美国他其实有一个就是到现在中国可能都学不好的一个，就是他有一个演讲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传统吧。我觉得胡适在美国受到一个很大的熏陶，就是他在演讲这方面其实是有一些很专业的这么一个训练，所以他在讲课的时候就是也是非常的深入浅出，然后讲的其实应该是非常的吸引人的。所以在当时北大的这些同学们心目中胡适是讲课最好的这么一个老师。然后还有剩下这个排名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准确哈，比如说排的第二的是鲁迅，说鲁迅讲课也是非常生动的，因为他而且其实我觉得可能跟他讲的内容也有关系，因为鲁迅在北大讲的是中国小说史，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题目，就是所以当时鲁迅上课的那个教室那就人山人海，因为北大不是也不进这些旁听的，还有一些偷听的什么的，反正就是人很多。 偶尔来追星的。 他是一个大教室都能满满当当，但是其实红楼的大教室也不算大，因为我们知道红楼是由宿舍改过来的。 嗯， 它的一个就是一个单间大概就30平米左右，然后如果两个单间扩成的一个大教室，其实也就60多平，跟现在的大教室什么的几百人大教室那完全不能比。所以这个但是确实是鲁迅他确实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老师吧。 嗯， 然后还有但是正相反的就是他的弟弟周作人。我觉得周作人他是也是一肚子学问，但是他上课呢根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就是拿着他的教材坐在那儿，然后低着头声音也不大就把他的教材念一遍。我觉得这种老师可能就在现在这种学生面前可能也不会觉得他课讲的多好，他就是声音特别小的念自己的讲义。所以虽然这些人都是大家，但是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嗯，表达的风格是很不同的。 对对对， 可能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或者说在学生心中留下的教学质量的印象可能会有区别哈。但是应该我们都能明白哈，是各有所长的。 是 那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这个他们的教师的故事，现在我们应该也能从很多的展品当中看到，现在我们的一层是免费开放的是吗？最后给我们来介绍这个参观攻略吧。 对，红楼现在免费开放，然后呢凭身份证就 就可以进去参观，然后周一是闭馆。 对，也是今天是闭馆。 对。 那咱们平时除了这个正常的参观以外，有没有什么专题的活动之类的呢？ 我们因为现在是北京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是两个馆原来合并的，所以呢，你们如果关注我们的这个官微的话，就是鲁迅博物馆的官微，每个月都会有社教部推出的一些活动，也会有在红楼举办的一些讲座，所以可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关注搜索一下，这样子我们的其实活动还是很多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学做线装书啊、拓印什么的，但是有的是在鲁博这边，有的是在红楼这边。然后我们这个红楼的话，因为它这个历史和这个地理的原因吧，可能就是比如说七一啊，然后十一啊，这种时候会人比较多一点儿、但是平时观众量还可以、就是大家能够对，静静的来欣赏这个老式的这么一个建筑的一个风采吧。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踩在红楼的这个红色的木质楼梯上咚咚的那个响声还是很有韵味的， 是有一种时代的回响的感觉。 对、 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也不能聊更多了啊。其实我相信北大红楼里这些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们啊，都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的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趣的故事。 是，欢迎大家到红楼来。 是的，我们只能到红楼去啊，做更详细的了解了啊。那也非常感谢刘静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讲解啊，谢谢您。 嗯，谢谢。 嗯，那我们也是赶紧来看一看这个最后一道题，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 北大红楼里的老师们，今天是教师节，从蔡元培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朱熹祖等大师，他们都在北大红楼留下了他们教书育人的故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这种治学理念的影响下，不论出处不论门派，北大汇集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邀请到辜鸿铭教授外国语，这是一个留着前清辫子的老爷子，却通晓多国语言，可以用拉丁语秒杀当时聘请的外国文学老师。周作人教授主讲欧洲文学，梁漱溟讲师主讲印度哲学，钱玄同教授主讲文字学，鲁迅先生在北大红楼开设了中国小说史略的课堂，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好的，我们也是公布了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其实刚才在访谈的内容当中啊，刘静已经是提到了鲁迅是在教什么的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听到。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在节目的最后还是来了解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 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上周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隆重开幕了。这次展览以后生命为主题，包含六大板块，重点探讨在生物基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科技飞速发展的影响下，生命这一古老概念的拓展和延伸。那什么是媒体艺术？这门艺术学科都包含哪些门类？这次展览上又有哪些展品值得关注呢？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嘉宾和您开展一场难忘的后生命媒体艺术之旅。 于是我们都发现了